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第十七封信，你是哪国人？永远有啲老友，乜嘢都唔使讲，就将你拥入怀抱。佢唔要你同佢一样，做灵魂嘅漂泊者。嗰、那个或者系文学嘅美好境界，但就系生活嘅苦楚。冇人希望佢自己嘅细蚊仔受苦嘅，就算佢可能会因为苦楚而变得比较深刻。我感觉到你在信里面所流露的惆怅和不舍，难道你已经知道毕业其实隐藏着好深的隐喻？难道你已经知道你不只是离开你的小镇、你的朋友，你同时亦都是离开着人生里面几乎是唯一的一段纯洁无忧的生活，离开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远这样离开你那些日对夜对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安德烈，从此各奔西方，岁月的沙尘滚滚扑面，你再见面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本的少年了。我又想起你站在幼稚园门口徘徊那一幕。是的，我记得克伦堡的街坊国际人多，混血儿多，所以我好高兴你一啲都唔突出，亦都因为小镇里面种族同埋文化嘅多元，所以我呢个外籍妈妈喺任何嘅场合坚持同你讲中文，一啲都冇引人注目。而且德国人羡慕你系双语甚至系三语嘅环境里面成长，亦都因为咁，你知道吗，安德烈，喺台湾每八个初生的婴儿里面就是一个外籍妈妈生的。但是有很多台湾人并不尊重这个外籍妈妈的文化和语言。越南话、马来话、菲律宾话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语言。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要求这些外籍妈妈要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我想如果德国人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要求我不要跟我的细蚊仔讲中文，要求我融入变成德国人，你觉得我会有什么反应呢？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学识尊重异文化需要好长的时间。你啱啱成长在德国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五十年前的德国人我相信不是好像现在那么宽容的。纳粹时期的就不用讲了，五十年代对土耳其人的态度都是很差的。但是国际化真的可以学习的，或者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这段时间很长，而现在在那里养儿育女的外籍妈妈日子一点都不好过，他们的小朋友被剥夺一个多元的为母语而骄傲的教育环境。我最近都撞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的是身份复杂到你没有办法介绍他。我们都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于伊利亚你怎么说呢？ 我哋都系柏林国际文学奖嘅评审。十个评审分别嚟自十个语文区，我负责华文区嘅。伊利亚坐喺我旁边，我问佢：你喺边度嚟噶？标准嘅见面问候啫，但系佢谂咗大半日，然后佢话：我攞嘅系德国护照。哈，我知道麻烦啦。佢自己都唔知点样回答你喺边度嚟呢个古老而且原始嘅问题。伊利亚出生喺保加利亚，所以佢讲嘅系斯拉夫语系嘅保加利亚话。六岁嘅时候，父母带住佢逃亡去到德国，为佢攞咗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佢哋迁居非洲肯雅。佢喺肯雅系读英文学校，所以佢识讲英文同埋流利嘅非洲话。高中毕业之后，佢又去到慕尼黑读大学，拎到博士学位。于是德文又变成佢嘅写作语言。之后佢又去到孟买住咗六年，又去阿拉伯生活咗几年，信咗回教，又成为咗一个虔诚嘅穆斯林。你系边个国家嘅人？呢个问题喺咁大流动嘅二十一世纪，真系越嚟越难答啦。然后我喺香港又遇到柔和，柔和系一个印度名，佢个样都系一个印度人，有一对好柔和嘅眼睛。如果佢走过某一个城市、某一条街道上面，啲人都可能会直觉咁以为佢系嚟自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但系唔系啊，佢系香港嘅原住民，已经有好几代嘅家族出生喺香港。比起满街嘅香港中国人仲香港啲。佢讲英文，攞住英国护照，但系佢系香港人，但由于血统，佢又唔会被承认系中国人。睇起嚟似印度人，但系佢同印度关系又唔系好深。你系边个国家嘅人？你要佢点样回答呢？所以我谂啊，全球化呢个趋势继续咁样急剧走落去，我哋系唔系会逐渐咁样抛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呢个脑观念呢？越嚟越多嘅人可能只系有文化同埋语言，系冇国家嘅。好可能佢所揸嘅护照亦都唔系佢心灵所属嘅家园，而佢所愿意效忠嘅国家竟然又拒绝佢嘅国籍。或者越嚟越多嘅人根本就冇咗所谓效忠呢个概念，但系唔理国家呢种单位发生咗啲乜嘢根本嘅变化，有咗定系冇咗，兴盛咗定系灭亡咗，变大咗定系变细咗，安德烈，小镇唔会变，泥土同埋记忆系唔会变。我好鍾意你喺驶向大海、远走高飞之前，心目中仲有一个小镇。妈妈，2005年7月11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第十八封信，那里是香格里拉。亲爱的安德烈，菲利普和我已经到了香格里拉了，其实已经是清晨两点了，我睡极都睡不着，干脆就起身写信给你。睡不着不是因为窗出面的月光太光，光层层地照入来，照光了半边的地板，亦都不是因为芳村里面有只失神的公鸡在这个时候叫下不叫下这样，亦都不是因为昨晚在一个藏民的家里面喝了太多酥油茶。睡不着是因为这3500公尺的高度，氧气稀薄， 个人一瞓低咗，喺静夜当中，净系听到好巨大嘅砰砰声喺我身体里面发出，好似有人喺你身体里面植入咗一套鼓，好似你嘅身体俾某个外嚟嘅部队占领咗咁样。我同菲力普讲我哋去香格里拉嘅时候，佢好惊奇。香格里拉乜唔系嗰个连锁酒店咩？我话唔系啊，个酒店系摄取咗中国西南高原上嘅一个地名。香格里拉系藏语，听讲个意思就系心里面嘅日同月，或者圣地。中国西南是成身生满长毛的犁牛食草的地方，是野花生到好像地毡一样那么厚，铺满了整个草原的地方，是冰河一瞓就瞓不醒的地方。我怕他不肯去，我将我心目中想象的香格里拉描绘给他听。里拉其实是个小镇，小镇的原名叫做中甸，甸是草原的意思。中甸政府将小镇的名字正式改为香格里拉，意图都不是很难估的，大概就是想用这个西方人熟悉的名字来吸引观光客。但是你想想这个名字，究竟哪个城市会改名叫做乌托邦呢？於是我們就會在機場那裡聽到這樣的廣播，搭乘 KA666 飛往烏托邦的旅客請到三號門登機。你說怪不怪了？藏傳佛教裡面有香巴拉古國的傳說，在純淨的大自然裡面，人過著和諧、正義、幸福的生活，跟漢人流傳的桃花源一樣，是一個理想國烏托邦的神話，令人憧憬，但是就绝对不能够实现。英国作家希尔顿在1933年写了《失落的地平线》，将寻找香格里拉当作小说的主题，成为了畅销书，又拍成电影，编成音乐剧。香格里拉变成跨国连锁酒店的名字，是标准文化产业化的过程。晶莹剔透的高山湖泊，淳朴可爱的藏族民风，静默深远的心灵世界，都变成具体到可以卖的货品。我本来想讲中甸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香格里拉，实在有点像孔雀说自己是麒麟，何必呢？活在人家的想象里面，麒麟永远焕发着无法着墨、不能言传的异样光彩，一去到现实，这些想象立即被固化、萎缩、死亡。但是安德烈，香格里拉都变成五星级酒店的名字了，我还应不应该计较中甸加入这个焚琴主学的文化产业化的全球队伍呢？我都是叫这个小镇做中甸。到了中甸，我急不及待想去看看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还在那里想，和天一样那么大的草原上面有莫名所知的野马，胡马胡马，放远胭脂山下，跑沙跑雪独丝，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诗翻译成英文，意境就全部没了。没办法啦，安德烈。以前的朋友带我们去看草原，我就带着这样的憧憬上了他们的吉普车，没想到五分钟就到了。草原似乎就在我们前面。 前面嗰啲咁肉酸嘅屋系乜嘢呢？而且仲有人排队喺度买飞。原来政府将草原交咗俾商人去经营旅游，商人就喺草原入口嗰度搭咗几间小屋同埋一啲围栏喺度收费。我个天一样大嘅草原，竟然就被圈咗喺嗰个围栏入面。我好似一个以最高速度向前冲刺嘅运动员，撞到一栋突然竖起嘅墙咁样。啊，我嘅边草无穷日暮啊！我曾经睇过信徒祈祷，香火鼎盛嘅寺庙被围栏围住收门票，亦都睇过宫殿同埋王府俾人锁住，要收咗门票先至打开。亦都睇过古老嘅村庄俾人圈起嚟，连埋里面嘅人嚟收门票。但系天一样大嘅草原，地一样老嘅湖泊，日月星辰一样长长久久嘅野花，青草露长无边无际嘅山谷，亦都被围起嚟收门票。唉，真系超越咗我可以忍受嘅限度。你话我可以做啲乜嘢呢？ 这空间将书籍透过说出的每个字声音及发送，好好的将每一本书听进耳中，直至让心声接通，创造无限感动。就在这一刻，有声好书。 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第十八封信，那里是香格里拉？ 我的朋友仍然好想我可以看到美丽的大草原。吉普车在荒野的山里面走了20公里，路边的山坡上面全部都是矮矮的小松树。他说以前呢，这里全部都是原始的森林，树又高又大，一片幽深，后来呢全部都斩晒了。落了雨之后，泥路被切出一条条的深沟，吉普车都过不到了。而大草原就在山的另一边，我们转到去湖边那里给钱才可以入去。安德烈，我哋喺接近赤道嘅纬度，但系眼前嘅湖水完全就好似阿尔卑斯山里面嘅湖，墨色嘅松树林围住清澈透明嘅水，水草喺微风里面悠悠荡漾，就好似一亿年以嚟连未一只小鹿掂过都冇。红方初始咁样映照住树影同埋山色，啲人话野杜鹃开花嘅时候满山艳红。反映入去水里面，就好似红色的墨水不小心倒出入去湖里面，连啲鱼都会荡失路。菲力普同我喺细雨里面行，沿住湖向山上面去，走咗大约2公里，一个藏族嘅老婆婆超越咗我哋，佢孭住一个好大嘅竹箩，里面放咗啲草药。同我哋擦身嘅时候，佢就问啦。你哋去边度啊？我就话哦，冇乜去边，我哋散步啫。婆婆你去边啊？佢话去牧场啊。佢放慢脚步，将背脊上面嘅竹箩绑紧。大草原，我又心动咗啦。或者我哋可以跟住佢行。我就问佢：你仲要行几远啊？佢笑住咁讲：好近咋。山嗰边转个弯，再行10公里就到啦。我同菲力普大惊失色。10公里？你仲要行10公里？已经接近黄昏啦。婆婆一个人孭住个竹箩，仲要行入去深山入边。佢话好近嘅咋，我啲牛同埋马都喺嗰边等紧我啊。 我哋就睇住佢嘅背影喺山谷里面越嚟越细。经过山谷中间一片沼泽嘅时候，佢弯低腰，好似喺度绑鞋带，然后穿过嗰片沼泽，喺山路转弯，喺丛林浓密嘅地方唔见咗啦。佢一个牧人，用脚量度大自然，就好似我哋用脚量度自己嘅客厅。大山大水大自然系佢天父嘅家，旅游经营者嘅圈地为店，观光客嘅喧闹嚣张。安德烈，你有冇谂过点解喺第三世界开发就等于破坏？用国家嘅力量进行开发，就等于用国家嘅力量进行破坏。嗰种破坏系巨大嘅。呢一片香格里拉嘅土地，听讲都被纳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我哋喺一片野花好似黐咗线咁样生长嘅草原边停低落嚟，啱啱想影相就俾人喝住，唔准影啊，俾钱先啦、啊！我恨不得将嗰个人拖过嚟踢佢几脚，但系可以怪佢咩？唉，嗰只笨鸡又喺度叫啦！而家先至三点钟，月亮又移咗一整格，话唔定个月光就系造成只鸡失眠啊！酒店就喺一个喇嘛庙旁边，喺山坡上面，金顶寺庙嘅四周围都系错落有致嘅石头屋。是僧侣住的地方，远睇就好像地中海的山居那样，石屋的墙壁就因为古老失修而变黄，更加增添了一些好像油画那样的美感。但是下午我们走到入去，在狭窄的巷里面穿梭了一阵，才看到这些屋破坏的程度。园子里面的墙都烂了，墙顶生出一枝一枝的野草，啲窗又松晒，啲门又烂晒。瘦弱嘅老狗喺门度出出入入，一个睇起嚟大约只有12岁嘅小僧侣喺度担水，两桶水，一支弹挑，孭喺个膊头上面。佢打大赤脚，地上面全部都系泥泞。就喺嗰埲烂嘅墙外边，我哋听到一种声音喺屋里面传出嚟，好低沉嘅。好似在灵魂最深处的地方悠悠地浮起，就是僧侣的晚课祈祷。在大庙入面，刚刚落了旅游巴的观光客一班一班地走过光影斑驳的圣殿，有几个僧侣坐在香油箱旁边数银子，那银子看起上来还油粒粒地的。妈妈，2005年9月10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19封信，问题意识。啱啱响意大利翻嚟，同三个朋友响路街农湖畔玩咗几日。我哋逃离德国嘅阴暗，奔向南方嘅阳光。你好熟悉嗰个小屋，屋前系瑞士，屋后系意大利。我哋好懒啊，边度都冇去，就响露台嗰度对住湖水饮酒倾偈听音乐。我哋到意大利嗰边嘅小村庄去嗰度买餸。然后回来自己煮饭。月亮从湖里面浮起，音乐就从厨房里飘过来。我叫这些做好时光。有很多人喜欢去热闹的酒馆或者跳舞，但我就最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不理是一个安静的小酒馆，或者只是一个无聊的露台，从谈话里一点一点地认识你朋友的思想和心灵。或者言不及义大笑一通，就是我觉得最自在的时候。 我想我明白你在这里讲什么。虽然我未去过那么令人震撼的地方。你看见的那些问题会不会都是因为贫穷啊？因为贫穷所以人才会想尽办法去赚钱，不计较手段，不思考后果地去吸引观光客。但是这样，妈妈，比这些问题更严重的事太多了吧？贫富不均本身不是更差吗？欧洲和美国本来在自己的内部有贫富不均的问题，你看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了。现在这些先进国家将自己内部的问题大致解决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不像19世纪那么明显。但是贫富不均就变成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问题。富国将问题扫到去第三世界。在我们这些富国里面，妈妈，我觉得年轻人的心理压力都挺大的。大家都觉得，哇，全球化来了，全球化就是全球竞争。所以每个人都拼命在上进，用功读书，抢好成绩，早一些进入工作市场，不能够输啊。这一点和60年代的什么理想青年革命情怀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觉得我们是被迫变成为这样的利己又保守的一代。当我们的心思都在想怎样保障自己的未来安全的时候，我们还哪里有时间去想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呢？我想回起一个月前，好几个城市同时举办的热门音乐会 Live 8吸引了成百万人。主办的人打出的口号是让贫穷变成历史，但是那一次筹款并不是目的，而是要大家向八大强国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消灭贫穷。这个大概就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的演唱会。但是我觉得大家去听音乐听完又怎样呢？年轻人去听演唱最记得的大概会是见到那个好久没见的乐团。演唱会真正的容易一下子就忘记得一干二净。再譬如说南亚海啸死了这么多人，激起这么大的热情，现在还有谁会讲起他呢？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快，信息这么多，咁满，我哋个脑里面根本就塞唔落有咁多嘅事情。当然係有好少数嘅年轻人会选择到偏远地区去工作或者捐款，咁样係好高贵。但係我又諗，恐怕始终都係问题意识更重要啩。我係话，如果买 Nike 波鞋嘅人会諗到 Nike 企业点样对待第三世界嘅工人，如果在卖汉堡包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到死的麦当劳比香港打工仔的人工一个钟头都没有两蚊美金。如果买爱斯匹林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朋友根本买不起他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呢？我从来不会给钱在路上伸手的人，因为我不觉得这样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这一点才重要。但是我自己其实又软弱又懒惰，讲到但做不到，就是这样。安德烈，2005年9月15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20封信，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 亲爱的妈妈，我成为了香港大学的学生了，但是你又去了台湾，你一定很好奇我的港大生涯是怎样了。几乎一日之内，我就认识了一大班人，不过全部都是欧美学生。你只要认识一个，就会骨牌效应地认识了一大串。第一日见到一个高佬，蓝眼睛金头发，他是由奥地利来的约翰。他走过来问我去不去浅水湾游水。到了浅水湾，海滩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横七竖八地瞓咗喺度，喺度晒香港嘅太阳。一发现我识讲德文，即刻就有几个德语国家嘅同学嚟结识我。佢哋系奥地利或者德国或者瑞士人，不过全部都系喺外国读大学，荷兰、英国或者美国等等，然后就嚟咗香港大学做一个学期嘅交换生。好啦，我知道你要啰嗦㗎啦。喂，安德烈，你要去结交香港本地生，你要去认识中国学生㗎嘛。我唔係冇试过，不过真係好难囉。国际学生自成一个小圈子唔奇怪。大部分人都係第一次接触亚洲，喺一个完全陌生嘅环境里面摸索。就攞有名嘅香港小巴嚟讲啦。冇站牌亦都冇站。你要搞清楚自己喺边度落车。最恐怖嘅系呢，落车之前仲要用广东话大叫，系咆哮嗰隻，话俾司机听你要喺边度落。国际学生就系咁样每日喺度互相交换香港生存情报。我比佢哋稍微好一啲。细个嘅时候每年都同你去台湾，对亚洲好似比佢哋明白一啲。但是明白一些同浸在那个文化里面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真正在那里生活过，我都只能够是一个从欧洲角度去看东西的旁观者。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程振鹏，编导陈彦彤，香港电台数码台及文教组联合制作。